你我做起， 给你一个机会，你最想得到什么东西？ 汽车 Money 豪宅 漂亮。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让戏剧帮您实现；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让戏剧为您上演。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听舞台上的故事，体会戏剧中的人生。欢迎进入戏剧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戏剧空间，我是主持人小英。话剧《生死场》改编自女作家萧红的同名小说。说到小说《生死场》，我们自然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女作家。1911年，萧红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内的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写出第一部小说《生死场》的时候年仅24岁。鲁迅先生爱惜其才，为书作序，奠定了萧红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最初的地位，也使他身后所有的作品得以传世。萧红的主要作品呢，有《小城三月》《马伯乐》《呼兰河传》《北中国》等一些小说以及散文诗歌，大约有100万字。由于他生活动荡以及情感挫折，1942年，年仅31岁的萧红病逝于香港。萧红身世凄凉，却在情感生活方面大胆而激进，具有前卫主义色彩。他的作品呢，受生活影响，也独具光芒，素有长新的内容和文采。在鲁迅先生为《生死场》所作的序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这本稿子到了我的桌上，已是今年的春天。我早重回闸北，周围又复熙熙攘攘的时候了，但却看到了5年以前的哈尔滨，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然而北方农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名利和新鲜。作为话剧《生死场》的编剧兼导演田沁鑫，在读解以及重新演绎这部作品的同时，也有他自己的理解。他说，生死场中为生而死，为死而生。我们顽强，因为我们灾难深重；我们宏大，因为我们坚韧包容。日复一日中，我们的民族就这样走过了麻木、愚昧、欢乐、渴望、挣扎与斗争的漫长道路。今天，我们终于懂得，民族的尊严需要我们平日培养，民族的命运需要我们共同担负，民族的凝聚支撑起我们共同的明天。 从80年代中期吧，我就是萧红的读者，我很喜欢。那么他的散文化的那种风格，还有他的那种朴拙的那种文笔，甚至可以说他是缺乏文字组织的这种，语言的那种结构方式，我都觉得非常的就是清新可人，像你刚才说的似的哈。那么，他这部作品里面有一种就是在现代文学里面比较不多见的这种民族性的这种考虑，包括劣根性的这种揭示。我认为他那种不动性的那种生老病死的麻木态度，那么直到日本到来之后才有所打破。那么像这样的这种方式呢，我觉得和我们现代社会依然有一些就是说息息相关的东西。如果把它能够就是说 从现代的角度来演绎一下，就是说使这部作品，就是现代文学的这部名著，能够立体的呈现到舞台上去，让我们观众能够感受到一种，就是说虽然我们的时代在不断的发展在进步，但是我们应该居安思危，我们应该考虑到我们民族自身的弱点，包括我们民族的自省意识的那种提醒，那么包括就是说我们这个民族自己，就是说需要我们振奋国民精神呀、啊，包括我们凝聚力呀、啊，这个我觉得都对我们这个民族的反思有好处。所以我觉得这部作品除了我喜欢，本人喜欢以外呢，它有一种跨越时代的这种魅力，所以我就决定改编它。是我觉得这个缺乏人文关怀是世纪末的一大通病。那么这部作品呢，我们的麻木程度不一样。我们现代社会可能不是麻木，不是愚昧，可能是一种人和人之间真正的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人文关怀的一种冷漠。所以呢，就是说我呢改编它不是为了这个驻南使馆的这次轰炸，但是是我们在排练中间驻南使馆对我们轰炸了，轰炸之后我们的剧组就为之一振，觉得哎呀，那我们这部作品是确实原来还没有感觉到这么样的切身的现实利益，现在已经到了一种切身的现实意义的这个程度上了，所以我们结尾的时候比萧红原作品中高昂了一些，这也是我们这部作品和现代时代遇到的这个事情的这种碰撞，所以这部作品是1997年11月份我决定做的，而且包括我们这个4月7号建组的时候都没有发生北约轰炸的事情，但是确实可以说北约轰炸反刺激了我们剧组一下，所以我们剧组集体突然就是很热情高涨的来做这个戏，就是民族命运的肩负需要我们国民集体肩负，那么民族的明天呢是需要我们今天的这种共识和今天的这种凝聚才能够达到的，所以我认为就是说我们没有，如果没有说今天也就没有明天，我觉得我们民族要谈到六根性的话，我觉得是有多方面的因素，由于我们封建时期比较长，民族灾难深重，苦难很不容易，所以我们自然有我们的这种忍辱负重啊，包括我们这种农业大国的这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民众在这种小农经济的这种制约之下，我们各自的一些散点的思维方式，所以呢有的时候是确实缺乏凝聚力的，缺乏一种共识，所以呢你要说劣根性的这种揭示呢，我认为是多方面的，开始的时候有一个纲领性的提出，就是说我们这出乡土戏剧要适应当代都市观众欣赏口味，就是我们不像以往的农村戏似的，就是说只是现实主义的那种叙事表情达意，而我们希望这部作品在二度创作上，就是说形式方面能够有一些和现代观众契合的东西，你比如说造型，比如说可变性和流动性，比如说倒叙插叙这种办法，还甚至可以说有一些观念艺术的这种加入，结构内容方面也是在剧本结构方面也用了一些电影的结构方法，能够让它更加立体的给观众看。可变性和流动性呢，我认为是舞台上就是说没有固定场景，没有固定场景，完全靠灯光和演员，比如说门里门外呢什么，这样都是用演员的动作来表现的，比如说这种可变性就是说演员一下回忆到一个灯光照射入演员的时候，演员的回忆就产生了，那么演员通过一种设定表情来回忆开始，而且这种先因后果的结构方式提供了这种演员表情的设定，所以它就是一个比较通过演员而流动而变化的，包括我们的这个场景变化，我们舞台后面就是一个雕塑木始终不动的，舞台上的道具很少，都是靠我们的演员带，所以就说演员造成的这种可变性和流动性，这也是我们中国民族戏曲里面最见长的，所以我们也汲取了就是说我们中国民族戏曲的东西，因为我们这部戏还是民族化道路的这样探索的一个话剧，所以我们的根呢就是我们割裂传统呢本身就是愚蠢的，所以我认为这部戏就是保持的就是说基础是我们中国民族艺术的基础，那么就是说萧红是我们的一个剧本创作的基础，甚至可以说萧红作品中的一种精神我是极力的尊重和继承的，所以我们只是说努力的继承他的精神，就包括读书杂志的一些现代文学的一些专家，他们也认为是我们很好的继承了这个萧红原著的精神，只是这一点，别的人物关系方面包括语言方面都进行了大量的调整。 而且在表演上，我希望不要向各种流派靠拢，不要用我们的习惯来习惯地塑造人物，希望能有所打破，用一种非常质朴的、非常质朴的这种方式来传递给观众。就是我们的话剧一般都是大喊大叫，就有观众这是这样认为的。这次呢，我希望就是说观众就是希望演员在给观众表演的时候要尽量亲切和真实，所以呢，这部戏最大的，我认为能够接近都市观众的是我们认为我们的作品在说着人话，干着人事儿，所以呢，就是不要虚假，也不要装腔作势。那么在形式方面呢，我们又用了很多的这种等于是西方现代戏剧的一种思维观念，比如可变性、流动性和我们的这种节奏的这种把握和一环扣一环的剧情发展，所以我觉得它可能比较有魅力的，那么恰恰是演员放到极致，用演员活生生的肌肉神经血液流淌出来的那种生命的本源的那种努力在演戏。所以我认为最可贵的是活人的表演艺术吧，我觉得这个是也是西方现在最就是说舞蹈剧场的兴起呀、包括西方的肢体语言的那种戏剧的那种出笼啊，那么我们做可能很落后，但是我们毕竟我们在做了，所以最可贵的是我们这次全新的一种舞台观念。 好，下面请大家欣赏话剧《生死场》的上半部分。故事虽然发生在二三十年代的一个北方小山村，但是那里的农民在短短一生中所遭遇的苦痛与辛酸，却是那个时期全国农民都亲历过和饱尝了的。在那里，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 下雪了，真冷。 哥，肚子越来越大，小盆变成大盆了，里面的东西跳着脚踹要出来，哥咋办？ 出来管我叫爹。 出不来呢。 猪牛是咋出来的？ 也有憋死的。 使劲啊，憋死了也得出来。 哥，哥，这东西要出来。 使劲啊，使劲啊，生老病死没啥大不了，生了就让它自个儿长去，长大了就长大了，长不大就算了， 老了也没啥关系，眼花就甭看，耳聋就不听，牙掉了整寸，走不动瘫着，这有啥包？谁老谁活该呀、 病人吃五谷烂杂，谁不生病啊？死也没啥，爹死儿子哭，儿死妈哭，哥哥死了嫂子哭，嫂子死了娘家人哭。 活着为啥？ 吃饭穿衣。 死了 就完呗。 我们的主人公之一金枝儿是农民赵三和王婆的闺女，与同村二里半的儿子程业偷偷相好。她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年轻的殉难者。 打不死，害死我了！娘知道了，娘一定知道了。 叫我爹到你家提亲呗。 知道我肚子里有了。 才干两回，你这肚子也太不矜持了，倒霉。 活不成了。 啥咋办？生米都做熟了饭，你娘只能让你嫁我呗。 娘就打死我，不要脸！娘是不会愿意的。 我敢怨天不怨地，把这事干了，能咋的？ 哥，程烨，你就去。 娶了我吧，郝廷义，你就娶了我吧。 就娶你，就娶你，我能娶别人吗？这算啥呀？娶你就生儿子，生一院子。 能行？ 咋不行呢？你这肚子干啥使的？能闲的呀？给我生，给我生一堆儿子，跟我叫爹，热闹闹的多乐呀。 赵三是个血气方刚的汉子，当地租压得人们喘不过气的时候，他下了狠心，组织几个村里的哥们儿杀死了东家二爷。 他爹，你高高的，高高的，他爹，你高高的，高高的，他爹，整死了，死了。他爹，他爹， 他哥死了， 死了，他哥 死了，死了。 可一旦二爷红色的血直溅到白色的雪地上时，他又心虚起来，毕竟他为二爷效了几十年的力。虽然二爷家族的时候从不对他们手下留情。 赵三， 二爷， 不要跟我对着干，对着干地租也得加，这租加定了， 除了河里那点鱼没啥吃食了，您再加租 非加不可。关税乡税逼得紧，你们不交我拿啥交去？ 吃了上顿没下顿，活不成了。二爷， 赵三，不听话可小心你的柴房，放把火叫你一冬天没柴烧。 那我就整死你。 王婆是个比赵三性子还烈的女人，她丈夫之所以能够下决心杀二爷，与她不无关系。 他爹， 婆子， 哎， 咋穿点红啊？ 整死了二爷，给你添点喜。 婆子， 哎， 我可整死了咱东家， 死了。整死了， 三哥， 他爹 死了， 死了，三哥， 三哥，二爷死了，死了， 不加地租了， 不加了， 那咱们去拉二爷家的牛， 能行？ 咋不行呢？ 还有粮食，吃顿好的， 吃好的。 三哥三嫂，咱开仓放粮，顿顿吃好的， 顿顿吃好的。 把二爷家的大洋钱给咱分了， 分了， 谁分呢？ 当然三哥了， 大伙分， 能行？ 咋不行呢？ 哎，三哥整二爷，该三哥分。 那 叫大伙来整，是为大伙分洋钱。 听三哥的， 听三哥的， 三哥，你整的二爷，该你做二爷。 二爷。 屁话，大伙儿做二爷， 大伙儿做，大伙儿做。 分完钱，咱就各奔东西。 嗯呐，三哥， 嗯， 我跟着你。 三哥， 我。 三哥三嫂，还有我。 我三哥。 他爹。 那，咱就走得远远的。 嗯呐， 找个村子，置几间大房。置点地牲口啥的，有婆子的带着，没有的轿子抬一个。 那 抬一个， 哎，咱给二爷磕个头。 那 他爹，人都死了还磨叽啥呀？ 扫婆子懂个屁呀你啊，去给二爷挂个灯。 二爷，这么多年的东家，大伙儿给您添了不少烦，可是活不成了，饿的话也是没法子，我赵三儿就给您置办死了。为了往前再活一段，今儿个弟兄几个在我家送您一程，您听听我们的曲儿，想想我们的苦，黄泉路上您再骂我们吧。 没啥大不了。 生啊，就是老天爷花好面，一屉顶一屉的。翻面儿馒头，就是来到世上蒸一蒸啊。 老牛的筋，除了阎王爷，谁也叫不动。 命啊，就是破心盘，个死心眼儿，扛不住了。 大伙儿吆喝着送二爷上路。哎，这些农民就像萧红笔下的那匹老马一样，已经习惯了主人的鞭子。如果不是生活所迫，这些原本可以做顺民的人是不会下手杀东家的。 知道吗？ 恩呐， 办得不错呀。这是发动谁呢？ 您呢？ 啊， 二爷 疯了。我是二爷。 赵三又仔细看了看地上躺的人，才意识到自己杀错了人，霎时间手脚都僵了起来。 这死人咋穿件长衫？他咋能穿长衫？ 赵三，没等我派人烧你柴房，他就自个儿着了，真是对你不听话的报应，是不是啊？啊， 是二爷。 死人身上咋有血？是动了刀子吧？ 是二爷。 这人是谁呀？去看看。 小偷。 二爷， 是小偷， 穿长衫的小偷。赵三，你为村里除了祸害，不过杀人偿命，知道吗？ 知道。 二爷。 二爷。王八蛋，全是王八蛋。 赵三，应该知道。 他爹。 知道，知道，我知道，是小偷。可这人是小偷，我杀的是小偷。二爷，我这是为村子除了害。 赵三， 这不是您说的吗？二爷。您是我的东家，我一个人的东家。您高抬手饶了我这一回，饶命啊，二爷，二爷，饶命啊！ 赵三， 婆子， 这婆子咋穿件红？ 红。 正跑着，两个人撞见了拐子二里半。 爹，谁是你爹？ 大叔。 谁是你大叔？ 那你是啥呀？ 别管是啥家去。 不知道你是啥，凭啥家去？ 你给我家去！你 干啥呀？ 干啥呀？干啥呀？你说干啥呀？你还往哪儿跑啊？ 爹！ 哎呦！哎 呦！你撒手！不撒手！你撒手！ 我叫！我叫！ 爹， 大叔， 爹啊，爹， 大叔， 爹， 大叔， 爹，打错了你就忍了吧，亲事也叫你给提黄了，咋整黄的你自己也好好想想，在这个村我俩没法做人了，等到了别的村我俩再抬头做人，平常让老柯跟你作伴，他比我亲。等我来养了儿子回来， 咱来孝敬你跟我娘。走了， 走吧，走吧，你走得远远的，你没良心的，没良心的，老何啊，你跟来了，没事儿，没事儿，没啥事儿，就是程夜跑了，他还打我，我亲生儿子，他不是人揍了。老哥啊，你是我儿子，你不闯祸还陪我唠嗑，你不生孩子一个人多逍遥啊。还是老话说得好啊，多儿多女多冤家，无儿无女活菩萨呀。这程夜他说我把他的婚事提黄了，可他咋就不说他让他爹我丢了多么大的人呢？ 在二里半的心里，提起那件事儿给他的羞辱足以让他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 爹，爹，你今儿就给我提亲去，金枝肚子大了，反正我娶定金枝了，你听见没爹？ 儿子真大了， 大了。爹呀，你是不是让我给你提呢？ 得做上饭了。拐子，拐子，走，咱提亲去。我说你这嘴咋你那屁还能放啊？ 哎呀，爹， 老哥啊，吃饱了就回来啊，别乱跑，别踩人家地，踩坏了人家不骂你，骂我。 干啥呀？ 干啥呀？我宰了他，野猪子羊！ 你想把我宰了？ 哎呀，让你提亲靠横杀脖子呀！呸！ 咋还长着脸呢？咋还有脸呢？你爹不想招谁惹谁，就怕招谁惹谁，咱家还咋往下活呀？咋往下活？肚子长大了图乐啊，他爹能饶了你？他爹是谁呀？那整天哄哄着整二爷呢，你说你咋就把他姑娘肚子给整大了呢你呀、啊、不要脸，咋就不要个脸呢你呀、啊、败坏我们娘、 哎、 败坏我们娘， 你这是干啥呀？儿子打疼了吧？啊， 我咋不要脸了？你打我就有种呢？年轻的时候才不要脸呢，先有我后成亲，那你咋活的？ 你管我咋活的？ 就知道打我，你还会啥呀？ 啊， 整死你！我 拐子，拐子， 我整死你！ 程夜， 来，你整死我！你整死我！你打死我！你 拐， 你听见没？还有整死我的呀？ 拐子，程夜打了赵三的闺女，那叫程夜比赵三胆子大。哎，哈哈哈哈哈哈！他爹是不是这个理儿啊？啊， 骚婆子，年轻的时候就骚过，没留个神，咋现在还不长记性呢？ 谁骚？那你又咋骚啊？ 爹，干啥玩意儿？事儿是我干的，你今儿就给我提亲去。他爹要是不同意，你就跟他爹明说，我把他闺女肚子整大，让他爹自己看着办，算个啥事儿啊？ 败坏我吧，你们就败坏我吧。 爹， 干啥呀？ 干啥呀？提亲呗。 你干啥呀？ 搭把手，你把我放下。别提。 程夜愣是把他的拐子爹扛到了赵三家门口。 让他自个儿说，儿子，在地上待会儿去啊。 那二里半呢？咋不敲个门就爬进来了呢？ 你家地滑呗。 找我有事儿啊？啥事儿？快说。有事没啊？没事家走吧。走啊。 大叔。 金枝知道二里半来干啥，跟他打了个照面，就喜滋滋地走出了屋。 金枝。 谁？ 哎。 金氏提咋样了？ 唐三哥，他爹说呀，别忘了左手放乳。 爷们说话，娘们插什么嘴啊？滚！ 我提个醒。 还滚呢？ 走了，三哥啊。 咱爷们说话，娘们插嘴，磕碜。你家还真热。火旺，火旺！ 你来我家就会说这呀？ 不，我是想说，我是想说，三哥胆子大。 二弟们，这是咋的了？啊？ 没咋的，我就是想让三哥你搭理。 哦。哎，你刚才说啥？啥？胆子大， 胆子大， 我 呢？ 我咋了？ 胆子大呀，胆子大，胆子大，武二郎胆子大， 打死老虎那个 呢？ 他胆子大 呀。老虎个儿多大呀？还吃人？那人能把吃他的老虎打死，那人胆子得多大呀？ 这跟我有啥瓜葛呀？ 有啊，三哥，你是武二郎，你比老虎胆子大。 我比老虎胆子大， 大。 老虎得有那么高吧？胆子得有那么大，人才这么大，胆子也就这么大。 老虎胆子不长，可人胆子能长。老虎不说话，他傻。可人就不一样了，会说话，能想事儿。人想胆子多大，就能多大。 不能够。 能够，三哥。比方说我哈，三哥，我腿不直，我和婆子先有种后成亲，全村人都不待见。可我有时候我就想，我要是腿直又清白，那我胆子得多大。特大，那我心里就没啥事儿了。想着想着，我这心里就忽悠起来了，越忽悠胆子越大，越忽悠胆子越大，大的冲破了房顶，比房顶还高，忽悠忽悠， 忽悠完了呢， 完了。 完了， 老婆，大大， 拐子来了， 爷， 你们家那死羊咋的了？ 哎，大完了呢， 大完了就成武二郎了， 武二郎， 武二郎， 爷，武二郎可杀了不少人呢， 感情能打死老虎，杀人算啥？ 爷，你们家死羊真咋的了？ 三哥，别管他，别管他，三哥呀， 嗯啊， 其实我今天来。我就是想说， 胆子大， 胆子大。 我家赵三胆子大， 胆子大的在这儿呢。 三大爷、三大娘，我爹是来提亲的，他不提我提，干啥玩意儿啊？ 爹， 三大爷，我知道你家死看不上我家，可我已经把你家金枝做熟饭了，你只能让他嫁我。不然你们老脸就没地儿搁了，你就让他嫁我吧，你们都打我吧，我娶定金针了，你答不答应？ 不答应。 不答应我就带金针跑，答不答应？ 不答应。 金针，金针， 走了。 金针，金针， 二里半，胆子大。 你胆子大呀？你 呀，我不答应三哥呀，我胆子不大呀。 二里半因为当初成业就生得不光彩，所以一直在人前不敢抬头，现在成业又重走他的老路，他真是连羞带辱，一张老脸都不知道该往哪放。 好话我攀不上枝儿。成业呀，你跑吧，你没良心的。 赵三 咋回事？ 是不是二爷？ 小偷，二爷让人逮着他了。 小偷？ 那小偷还穿了件长衫。 哎呀，会不会是为了咱呢？ 咱咋了？ 咋了？非让我去提亲，那赵三生气了呗，生气就杀人了呗。那赵三不糊涂，除了二爷，别人他咋能随便整呢？别回家了。 咋了？ 那王婆子肯定来拼命的，咱俩赶紧找个庙躲躲去吧。 嗯呐。 等王婆子事儿消了，咱俩再回来吧，哈。 嗯呐。哎，咱家成业呢？ 跑了。 这时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带着两个日本人走了过来，他们神气十足，身上的军刀和马靴还在闪闪发亮。 满洲国知道吗？ 哦，大皇帝啊。 对，满洲国皇帝陛下派我们来亲善保护你们。 哦，那啥，那有啥事啊？ 老乡，来了几个人，先到你村子看看，走了一天的路没吃东西，到你家里讨点吃吃，再喝点水。 中，中。 大日本皇军， 高兴高兴。 滚去吧。 贵姓？免贵。翻译官， 别搁这嘎待着，走吧，家去吧。 家去。哎 呦，爱子老爷，你一点也错。 咱家还有啥食儿吃啊？ 粥。 一会儿给他们盛上啊。 嗯呐。哎，不躲王婆子了？ 躲啥王婆子呀？金善的都来家了，王婆子还不得吓死啊？ 老柯啊，天不绝人啊。 东家家住，农家没吃食儿，就有老棒子粥，忍了吧啊。 行，吃什么都行。我摸摸空心的朋友，可不能没不知道。 哟， 嘴咋了？ 日本人 哪村的？ 反正不是你们村的。 坐坐。 啊，太久，十万呢有，来六呢。 哟， 待几天啊？ 不长， 多住些日子。 哎， 喝吧啊。 嗨， 多吗？ 啊，亮哥，啊那个多。 看我干啥呀？没吃饱，没了，不信呀，你们自个儿看看去。 他是个奴。 要是我家成业在呀，我可舍不得给你们吃。真没了？ 是没了，他不骗人，不信你和他看看去。 回，到哪家镇子？ 看得见我，俺那他的。 真没了，不信呀，你们里边自个儿看看去。来。 哟西，那该你来了哟，来了哟！哎呀， 两个日本鬼子急不可耐地跟着婆子去了后屋，但显然他们领会错了意思。禽兽发威总是要死人的。 我的羊比我儿子亲，我儿子跑了，刚跑的。要知道你们来家了，那村里人就不敢欺负我了。我提亲呢就容易多了。成业亲善的来家了，缘分呐、啊！你小子就没这个命，赵三儿更没这个命，逮走了活该。提亲那会儿你是咋瞧不起我的呀？凭啥瞧不起我呀？我说尽了好话，我攀你的枝儿啊，我呀！我要知道亲善的来家了，我还攀你的枝儿干啥呀？我不攀，不攀，我绝不攀。你们也是，早来呀！早来两天，啥事儿都解决了。你早来两天，没准我这胆子还真大了，我还怕他赵三儿。来了好， 多住两天吧。啊， 报告班长。 此时监狱里的赵三也像死去的冤鬼一样抱怨着， 王八蛋，王八蛋，都是王八蛋，王八蛋啊。要整二爷的时候你们都咋说的？都咋说的？杀人偿命，不蹲大狱呀、啊。 二爷烧柴房，连他一块烧了。警所来人查，模模糊糊的，能看清啥？ 不等警所来人，杀完二爷，咱就跑得远远的。 对， 走远远。 王八蛋，王八蛋！ 我帮你找二爷。 我， 柴房只要有动静，左近地邻都能看得见，我们准来。 能啊， 三哥。你是我们大家伙的三哥，你胆子大， 胆子大， 王八蛋， 给我们带福分呢， 福分， 弟兄们给你拜一个， 为了三哥当二爷， 二爷，胆子大的哥，弟兄们给你拜了， 王八蛋，都是王八蛋，坑我吧，啊，你们就坑我吧。回去啊， 二爷，再加个钱呗。 这个人就值这个价。 二爷，六块。 五块。 您还在乎这一块钱呢？ 五块。 好歹可是一条人命。 五块。 他是您手下的长工啊。 好长工，干活利落， 您待他不错呀。 他杀的是小偷，为村里除了害，赎了他，春天的活就好干了。 您这心眼是真好，您得加个钱。 这个人就值这个价。 好，那过两天您来领人吧。您要见见赵三？ 方便吗？ 方便的。 哦，坑我吧。 老三，你们都该看起来了。二爷，有事您吩咐。 赵三， 长官， 还好吧？赵三， 长官打人咋能好？ 赵三，是我。 是长官， 我不认得了，我是二爷。 是二爷。 哎，我来看看你，我给警所使了钱。过两天你就可以回家了。 回家 啊？ 二爷啊？您是二爷 啊？ 二爷您近点，我看看您，我还行，这辈子见不着天了。 你杀的是小偷，为村里除了害呀、 啊、二爷呀、啊、 绑你那会儿我性子急，消了气，想想地东地户哪有盼着过去的。好了，我该走了。 二爷， 不过今年的地租还得加，左近地邻不都加了价吗？咱们地东地户的年头多了，就少加点。 加加，这事儿咱还先商量呢，今年春天的活保管您不用操心。安德呀， 欢了， 爷拿了钱，二爷拿了钱的，输了，输了，二爷是咱的恩人。 我没见过这样的男人，起初是块铁，后来咋就是堆泥了？ 二爷赎了咱呐！ 咋就是堆泥了？ 赎了咱，咱就回家了啊！也不知道金枝回来没。二里外的程业，他真敢往咱金枝头上扣屎盆子。 程业，不是你，可咋就坏了金枝？金枝啊，你要是生了孩子，娘替你扛着那些舌头，娘啥事儿不敢挺胡子，可你怕了，跑了，你爹也撅眼子朝天扶了软儿， 命没了就啥都没了，可那命他又回来了，回来了就得过日子呀，啊，这日子里有他娘，有金枝，还有二爷。哎，你说二爷这人啊，明明是我对不住他，可他咋就用这度量呢？那天我要杀的真是二爷，那不就杀了个不错的人呐？办事不能凭火气呀，这火气要不得。回去买东西得好好谢谢二爷。 二爷咋就没整死？咋他倒成了铁？ 人不能没良心。 跑了，没脸了；绑了，没命了；柴房、粮食没了，地租还得加，这日子咋过呀？ 人不能没良心。 不能过就不过了。 二礼拜晦气东西，回去得给我服软，还有那帮王八蛋都得给我服软。 朋友们千万不要认为刚才那一段是赵三和他的婆子的对话，实际上是两个人在两个空间里的内心独白。看现在赵三正哼着小曲儿，一身轻松地往家走呢。 金枝， 我看见娘哭了，娘说生了孩子娘帮你带回家吧。 你做梦了？ 我看见了。 你咋这出息呢？ 火不就是咋灭的？爹娘咋样了？你爹娘咋样了？咱俩这一走，咱两家可就成仇人了。没钱也没带衣裳，睡在人家菜窖里，这是逃荒啊！肚子越来越大。 你娘们家就知道磨叨，磨叨啥呀？能找着活还能睡人家菜窖吗？等有钱了，咱买地、盖房子、生儿子、吃饭，能饿着吗？ 不要娘了。 先不要了。 娘要工作呢。 咋会呢？ 娘跟爹以前有过男人，有过儿子。 回去丢人呐！你肚子里有东西了，远近地邻的都知道。那些骚婆子嘴里能有好？胳膊长胳膊短的能闲着呀？我打一小就叫人戳点，我不想再听戳点。 金枝儿，去河沿刨鱼，差不多就回来。这河沿啊，可不是好人去的地方，受寒事小，要是坏了名声，可丢不起人。 姑娘家可得当心，二里半的婆子就是在河沿坏的事儿， 这事儿全村都知道。 那傻婆子让二礼拜整的肚子越闹越大，才害了怕，婆家找不出去呀、啊，没法做了二礼拜的老婆。他娘为这事儿差点没羞死。 程烨就是在何燕怀上的，挺大个小子，让人家戳戳点点的， 可不，这上辈不留神，小辈都跟着遭殃。程烨要是看上哪家姑娘，那姑娘家也不会同意呀、啊，准嫌丢人。 这不留神呐、啊，就得遭殃，这遭了殃啊，可就说不清喽。 哎呦， 金枝，发啥愣呢？回去加件衣服，想得痨病变死鬼啊？ 娘， 去替战袄。 娘， 你咋就知道哭，就知道叫娘呢？ 程烨，我知道你心里委屈，可娘是个扛事儿的人，只要娘不戳点，别人就不敢戳点。 那你爹呢？ 我爹， 我提亲那次，你看你爹的眼珠子往上翻的样，咋的？我是王八犊子呀？我爹说破了嘴皮子盼望你爹，哎，我娘赚尽了心眼子也说不整句人话，可他俩还不是铁了心的盼你家的针啊？啥亲家呀？我看是冤家，你爹就死活看不上我家，你也是个倒运的命，才叫两回肚子就大，你说你咋不知道留个神呢？骚婆子，找了你我这辈子也不得安生。骚婆子，你骚婆子都是你败坏的我，你咋就不听使呢？你咋就大了呢？你咋就能败坏我呢？你个败家老娘们儿，你干啥？不行回去。 肚子大了，爹娘也不要了。你是啥人？你是啥人？你不是人，你不是人。 不行回去。 我回去定了，我放 你。金枝儿，我嘴欠，金枝儿。我不好，我错了，你打我吧，金枝儿，你别回去，金枝儿啊，金枝儿，金枝儿， 闹哄哄一晚上了，一男一女，老总长啥样？那小子还挺结实。 哎呀， 我们是自发军。请你去家军，管你吃，管你喝，还管你粮饷。 不行啊，老总，老总不行啊！她是我婆子，她肚子里也怀了我的东西，我家军了，她咋办呢？ 那不是野种，就回娘家呗。 不能回去， 你是 不能回去啊，老总。金枝儿跟他们说一说，金枝儿， 瞧他把那娘们稀罕的，这小子没啥出息，看着没？这张纸就是军法，触犯了军法，给你小子治罪。 走。走， 你咋不说话呀，秦真？ 走！ 你咋不说话呀，秦真？ 不，走！ 我不去！大婆子怎么回来弄死你？ 黑灯瞎火里，金枝的娘也服毒自杀了。 没了，都没了。 二礼拜，你躲我远点儿，晦气！王婆为赵三儿死，这我知道，可他那婆子你真不懂，俩兵弄死的，死都不得好死。我看是那婆子自己个儿招的。干啥呀？干啥呀你？ 说去你了，俩人弄死的，不是他自个儿招的，咋的？ 日本人， 日本人也是人，能随便弄死你婆子？ 哎呀，算了算了，人都死。 呸！ 那日本人也不是个东西，就算是那婆子招的，那也不该杀人吧？去庙里烧烧香，去去晦气。 晦气？你家里都晦气？ 算了算了算了， 晦气晦气晦气，三哥呀，你婆子死的烈性，我婆子死的骚性，我里外里我不如你呀、啊！我不清白，程烨不清白，就连我婆子的死都不清白，我做啥孽啊我？三哥，你在大狱里好吗？